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118集。大家听说云建威和郑纯要回国了，没过几天约他俩聚餐。当临别最后一句，分别的气氛有点伤感。很多人都喝醉了，云建威也喝了一点点，没敢多喝。第二天，云建威就口腔溃疡了。他这几天吃东西太杂，睡眠又不规律，溃疡疼得他话都说不出来，只能去医院挂号。医院不大好预约，等他拿到药的时候已是当天下午，而再过三个小时，他坐的那趟从英国直飞回绅士的飞机就要起飞了。郑纯还笑他， 临走还让你带个口腔溃疡回去，大英帝国待你不薄啊。 云建威没劲和他贫嘴，艰难喝水咽下药片，郑纯尽量帮他拿了大部分行李。两人抵达机场，经过安检后顺利坐上飞机。飞机起飞时，云建威有点晕，虽然溃疡很不舒服，但他心情非常好，一心期待着飞机一落到绅士就可以见到哥哥和爸爸。他觉得自己再也不要一个人出国了，以后如果出国一定要拉上他哥。飞机起飞两小时后，云建威觉得机舱的温度好像有点低，他穿了厚外套上的飞机，感觉到很冷以后把外套脱下来反穿盖在身上，闭眼继续睡觉。过了很久，他被郑纯叫起来吃饭，空乘送来了餐食。醒来后，云建威觉得嘴里的溃疡好像更疼了，头也还晕着，他心想自己怎么突然晕机了。云建威睡得迷迷糊糊，没想那么多，打开餐盒勉强吃了点面条，他不得不又吃了颗随身携带的止疼药。嘀咕飞机的温度怎么开得这么低，好冷。郑纯让空乘拿来一条毛毯给云建威盖上，云建威暖和了些，止疼药开始起效，他又睡着了。他没睡多久，也还没睡好，就又被郑纯叫起来了。他被打扰睡眠，醒来后不高兴地看向郑纯，郑纯却靠进来摸他的额头，皱眉道： 微微，你一直在打寒战，而且你发烧了。 云建威抬手摸自己额头，熟练地把包拿出来，翻出退烧药。 可能是溃疡引发的炎症，没事，我免疫不太好，老生病，吃点药就行。 他自己吃下退烧药，郑纯又叫来空乘，让空乘拿来退烧贴给云建威贴上，又让人拿来一条毯子给云建威盖好两条毯子。或许是退烧药起了作用，飞机落地的时候云建威没那么难受了，就是起身的时候头重脚轻，差点又栽回座位。他终于回国了，心中期待见到家人的雀跃压过了身体的不适。他烧得脸颊绯红，精神却很好，兴致勃勃背起自己的包，郑纯帮他拿着另外的行李，两人一同下飞机。云建威打开手机接到他爸的电话，云红洲在电话那头叫他： 微微，下飞机了，我和你哥就在出口这等你，还有纪念和于浩两个小朋友也来了。 我过来了，等我等我。 机场通道人来人往，云建威拿到行李箱后转身往外走，走了几步他的脚步慢下来，他有点喘，还很累。他抬手摸自己额头，意识到自己还在发烧，而且有加重的趋势。他还有些耳鸣，周围的声音时而听不大真切。 微微， 郑纯握住他的手臂，担忧地看着他： 你脸上好多汗啊。 我有点不舒服。 云建威喘气有点重，他把背上的包卸下来。 哥，啊，你帮我背一下包，我觉得好重，谢谢你。 我背你吧。 云建威摇头，他继续往出口走去。郑纯亦步亦趋跟在他旁边，他已经远远看到他爸和他哥的身影，还有沈纪念和于浩。齐峰和沈纪念他们已经绕过围栏朝他走来，云建威看到他哥松了口气。齐峰很快来到云建威面前，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和郑纯打招呼，因为他看到他弟脸颊浮着不正常的红，额角都是细密的汗。他皱眉牵住云建威的手，云建威反握住他的，开口道： 哥，我有点累了，走不动。 哥背你走。 他抱起云建威，怀里的人轻得像只小猫。他感到云建威身上异常的高温。沈纪念有些紧张，轻拍云建威的手臂。 微微。 云建威伏在齐峰肩上，抱着齐峰的脖子，闭着眼睛。强烈的晕眩令他几乎听不清外界的声音。他只模糊嗯一声，勉强算作回应。他感到他哥走得很快，很快就听到他爸的声音和于浩的声音。他们在叫自己，云建威都应了。但他头很晕，还莫名的犯呕。好在是被他哥抱着，齐峰身上的气息让他放松和安定，他只想睡觉。他很快就在齐峰的怀里疲惫地睡去。 云建威的意识在莫名的颠簸和嘈杂中时醒时昏， 他好冷，冷意从身体里蔓延出来。他好像还听到暴雨和大风在拍打窗户，一时间他茫然，以为自己还在飞机上，飞机卷进了可怕的气流，他可能小命不保。 先用镇静剂，马上插管供氧， 血压90-60。我儿子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要进重症监护室？ 楚香，你先冷静。 云建威头晕恶心，想吐。他听到熟悉的声音，竭力睁开眼睛，模糊地看到阴沉沉的黑天，暴雨瓢泼而下，灯管一节一节地从他眼前飞速划过。很多人围在他身边，他的头顶悬着掉盐水的输液袋。还好不是在飞机上，他这是怎么了？ 哥。 云建威冷得发抖，他感到即将坠落黑暗的害怕和孤独，下意识张嘴喊他哥，可实际上他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。他不知道自己极度虚弱，已近休克。 微微。 冥冥之中，他好像听到他哥在回应自己。他没能看见他哥的身影，他被灯光晃得眼睛疼。好在很快不断闪烁的灯光就消失了，颠簸也停止了。无边的风雨声离他远去。不知为何，他听到齐峰的声音，好像比自己还要害怕。